嫁给你啊，今天我要嫁给你啊，要不是你问我，要不是你劝我，要不是时光陪我心动，明天我要嫁给你啊，明天我要嫁给你啊，要不是每天你就缠绕着我所有的梦，明天我要嫁给你啊，明天终于嫁给你了，要不是你问我，要不是你劝我，可是我就在这时候害怕惶恐。 I realized quickly when I knew I should that the world was made up of this brotherhood of